觉，手牵人叫永远，像是你又递来一杯热咖啡，生活有了你的温柔调味。我寄了张卡片，画你的笑脸，写祝福的留言， 阳光真好，像小猪的脚，寻找很傻很可爱的曾经，年少的宝盒就在小军的音乐盒。 小军的音乐盒。 乌鸦伯伯修订耶青红的冰水那七杯回杯出给修丢小脸脸勾人表的笔拉杯下嘎啦祝地修杯梦一家派谁心爱多一 陶喆的《望春风》，据小军所知呢，这一首歌应该到现在为止仍然是台湾人对于陶喆印象最深刻的一首歌曲吧。因为《望春风》呢，可以算是类似于台湾人从小听到大的儿歌或者是民歌，而陶喆呢用这样的一种效果来演绎，可以说是更加深了他的成功了。各位好，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我是小军，今天节目开始啦。第二首歌呢是一首翻唱，你可能会觉得很耳熟，但是你绝对没有听过女生的版本，这是来自于李心洁翻唱朴树的歌，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Happy True。 考考你，是翻唱自朴树的哪一首呢？ 没有人知道我们已出发，天气可能美好也许差，心里简单到只有想法，

生活态度大赛从三月到十月，历时半年，诚邀合作伙伴和赞助单位，您的企业品牌形象会伴随绚丽的全民广场舞走遍涿州，传遍四方。咨询热线18630278556。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阳光真好，像小猪的脚，寻找很傻很可爱的曾经，年少的宝盒就在小军的音乐盒。 小军的音乐盒。 千公里，这首歌是收录在他的干脆专辑当中。如果你能够仔细听的话，会发现他整一首歌呢都是以拨弦然后来做点睛之笔，所以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会觉得特别适合一个人的夜晚，然后外面下着雨的时候来聆听。这是那英的11000公里。接下来听到的是孙子涵在2015年的专辑当中的一首主打歌，叫做总是那么傻。 天有多宽，天有多蓝，把酒言欢，忘了悲观，有了喜欢，无话不谈。我曾呐喊，爱多伟岸，恨也纠缠，聊得来的伴。蓝色海湾，夜色湖畔，你的不安跨过了河，越

像小猪的脚，寻找很傻很可爱的曾经，年少的宝盒就在小军的音乐盒。 小军的音乐盒。 SHE 的对号入座，说到对号入座，小军想跟大家一起来聊一个话题哦。就是在微信朋友圈大家都喜欢发一些内容哦。最近有人就把微信朋友圈分为了几个派别了，像集满点赞送礼派、广告刷屏派、心灵鸡汤励志派，还有偏方秘方养生派、45度嘟嘴自拍党，还有新晋父母晒娃派，以及吃喝拉撒展示派，还有亲友海外代购派和孤单寂寞文艺派。我说了这么多派别，大家可以看看自己朋友圈，对号入座一下哦。在你对号入座的时候，我们来听到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林志颖的《今年夏天》。好了，今天小军的音乐盒就这样了，我是小军，继续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您，拜拜。 为自己找一个出口，让心情永远能回头，怕时间匆匆地流走，带不走心中的梦，许个心愿，留住所有青春。 情歌词像首歌，有梦就去追逐，有爱就有欢乐，回忆永远不褪色。 房天下房点儿 com 提醒您，现在时间16:00。